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东三环中路辅路内环北向南方向国贸桥至双井桥，西大望路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相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Oh!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我是思萌。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送上很多好听的2017年国内上映的外国电影音乐。刚刚听到的这首 Easy 来自于电影《极道车神》，接下来即将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Never Forget， 来自于《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部电影。 Please Will you come home Will you stay with me Say you'll laugh Say you'll understand Say you'll dance with me Say you'll smile That silly smile for me Say you'll hold me In your arms soon 现在很多的外国电影都喜欢用中国歌手来演唱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星球崛起之终极之战》，它的演唱者就是我们中国歌手张靓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Angels and Harmony》。 Inside of me, you play

You're the thing that I invoke. My old persistent ghost sent to make me crazy. And oh, it's hard now. The time it works out. 感谢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我是思萌。这期节目先到这里，祝大家春节愉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关注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 星期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我是阿妹张惠妹，新春大吉，给所有听众们拜年，祝你们全年行好运，事业高升，学业进步， 吉祥如意，新春快乐。大家好，我是蔡依林，祝听众们在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心想事成。 新春快乐，我是梁静茹，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生活美满，平安幸福。 把这一年最旺的福气全都传递给你，我是薛之谦，给所有听众拜年了，祝你们大展宏图，事业学业称心如意， 好事临门，鸿运高照。大家好，我是谢颖姿，给所有听众拜年啦，祝你们新年家庭幸福，事事如意。 新年快乐，我是罗志祥，祝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财源广进。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给听众朋友拜大年了，顺顺利利，大吉大利， 迎春大福，新年吉祥。我是杨宗纬，先给听众朋友拜年啦，祝福新的一年快快乐乐，全家健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3天，本市天空云量增多，能见度是逐渐转差的趋势，特别是早晨容易出现轻雾或雾的天气，驾车出行请注意减速慢行。今天白天多云转阴，风不大，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过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游园方面的消息。昨天开始，各个庙会游园会陆续拉开了序幕。今年春节期间，全市庙会游园会上售卖的羊肉串、牛肉、肉丸等肉制品全部纳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抽检范围。另外，糖葫芦、棉花糖、鲜榨果汁等不适宜现场制售的品种也禁止在庙会上销售。记者从市食药监局获悉，今年春节全市共有16个庙会游园会活动涉及食品经营行为，共设置食品经营摊位631个，其中食品销售摊位182个，现场制售摊位449个，含牛羊肉串摊位51个。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介绍，连续几年的抽样检测显示，庙会肉串穿假现象几乎消失了，今年也安排了足够的技术力量负责庙会期间的肉串抽检。逛庙会赶市集历来是新春传统活动，今天开始到初六，中华世纪坛的文化市集为市民准备了颇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产品，包括来自贵州的手工蜡染、纸伞，还有折扇，体现北京民俗的汉宫花、中国结、香云包，以及具有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创产品，诸如刺绣笔记本、刺绣便携音箱、竹刻中国尺等等。大年初二开始，北京市珐琅厂将举行景泰蓝皇家艺术庙会，非遗大师设计制作的景泰蓝狗年生肖饰品将亮相。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各位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的节目中将会给大家送上很多好听的2017年国内上映的外国电影音乐。首先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星际特工：千星之城》。这部电影改编自1967年面世的法国漫画《Valerian》，原著融合了太空歌剧、探险、时间旅行等多重元素，讲述了一群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星际警察在不同时空穿越执法的故事。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这个杀手不太冷》《地海蓝天》等可都是超级经典的作品哦。 A Million on My Soul。 For the first time, I'm gonna say goodbye. You didn't see me cry. I got a million on my soul. I got it in all me on my own. They put a bounty on my soul. I got a million on my soul. I got it in all me on my own. They put a bounty on my soul. myself, gotta find him now. I gotta be a man. I gotta find him now. I gotta be a man. I gotta be the man. 美女与野兽，讲述了一位高傲的王子被施咒变成了野兽，漂亮善良的姑娘贝尔为了救父亲被逼和野兽同居古堡，几个回合之后他们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感情。虽然这部电影是一贯的迪士尼童话套路，但就是百试不爽啊。一起来听这首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As old as time, true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at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Hard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ever lies before, and ever 以为乐高只会做玩具了。2014年的乐高大电影可是全球最卖座的电影排行榜第七名哦。2017年乐高大电影蝙蝠侠正式上映，最让蝙蝠侠头疼的就是罗宾这个好奇宝宝。这部电影的风格还是将恶搞进行到底，听听这首活泼的 Forever。 I'll never forget the first time I realized that the darkness in meLightning in the night, shooting fire across the sky, burning up and changing lives. Yeah, they can try, I'll never die. I'll never forget the first lost in the rush that keeps rushing through my veins. Oh, who needs love? Who needs love? When the people scream your name. 比海盗五死无对证。影片当中的大反派是 Blender 船长，他想用三叉戟向 Jack 复仇。新的女主角，她是 Bubsa 的女儿 Katharina， 一个漂亮的女天文学家，和 Jack 船长有着特别的化学反应。作为目前口碑最好、利润最大的电影系列，加勒比海盗又重新回归大荧幕了。一起来听这首 He's a Pirate。 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奥斯卡获奖电影《雄狮》。看了《雄狮》会想到另外一部跟印度有关的电影《摔跤吧，爸爸》。这两部片子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主旋律，但是很走心，很励志。导演没有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只是依靠一些细节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矛盾和选择、动摇和坚持，来给观众传递一种价值理念。观众的情绪也随着电影的进程，随之紧张和担心，惊喜和感动，这个过程是非常舒服的一种享受。而雄狮的这首歌曲 Never Give Up 还获得了第60届格莱美最佳影视歌曲的提名。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有印度特色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我是思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祝大家春节愉快。 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一定要幸福，你吃过太多苦，再次靠终于可以满足，一定要幸福，曾绕过太多

擦向女人心思，你运气不够，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 拿捏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不停转动，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 体贴温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爱转动这首歌曲作者庾澄庆比张信哲出道早两年，作为前辈的他经典情歌也不少。1986年庾澄庆发行首张专辑《伤心歌手》，1989年凭借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成名，90年获得了1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这些年更是活跃在音乐类综艺节目当中，展现自己作为导师的专业和顽皮的一面。2014年1月，庾澄庆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一首《情非得已》。这首《情非得已》因2001年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热播，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

照亮整个沙漠。 春节特别节目带大家回顾经典情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新春快乐，明天我们再见。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新春大吉，给所有听众拜年喽！祝你们全年行大运，好事接着来。 新年快乐，新春大吉！我是黄晓明，给所有听众拜年了，祝你们全年行大运，好事接着来。 新春快乐，我们是 五月天， 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生活美满，平安幸福。 新年快乐，我是林宥嘉，新春大吉，给所有听众拜年喽！祝你们全年行大运，好事接着来。

新春要旺，恭喜发财。大家好，我是井柏然，给听众朋友们拜大年喽，精神抖擞，万事大吉大利， 恭喜发财，财源广进。大家好，我是李荣浩，给听众朋友们拜大年了，祝你顺顺利利，大吉大利。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